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明两天，纽约爱乐乐团将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的率领下亮相国家大剧院《乐享新春》系列演出。两场演出当中，樊志登与纽约爱乐乐团将分别携手小提琴家吴导龙、钢琴家王宇佳，带来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第五交响曲与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等古典音乐名作。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今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指挥家郑小英近九旬高龄依旧活跃在演出一线。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在世界歌剧舞台上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夜莺，琵琶演奏家张红念被称为无与伦比的音乐精灵，他们三位与北京交响乐团的合作将是这场音乐会的最美色彩。舞台剧《人生天地间》今晚开始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这部戏根据鲁迅先生的小说《阿 Q 正传》改编，故事从阿贵死后开始讲起。舞台剧《面人》今晚开始在国画小剧场上演，本剧导演黄莹指导过不少京味话剧，这部剧再度从北京故事挖掘素材，讲述了一位手艺人本着靠手艺赚钱、凭良心吃饭的人生信条，实现人生价值和寻求幸福生活的故事。电影《疯狂的公牛》今天在全国上映，虽然片名有疯狂二字，但这部电影和宁浩的疯狂系列没有任何关系。不过片中同样出现了一个国宝级别的珠宝，一个心怀鬼胎的奸商和为了生计左支右拙的底层老百姓，片中夜明珠被公牛误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笑料连连的故事。电影《飞鸟历险记》今天在全国公映，这部电影来自法国，讲述了一只从不出家门的金翅雀临危受命，凭借自己不靠谱的第六感带领候鸟家族向南方迁徙的故事。电影《黑豹》明天在全国公映，作为漫威影业打造的最新力作，将为漫威电影系列开启一段全新的剧情线。影片将视角投向神秘国度瓦坎达，这里的国王不仅需要治理国家，更要化身黑豹，以超级英雄的身份来对抗觊觎这个国家的各种强大敌人。动画电影《妈妈咪呀》明天在全国公映，两只小奶鸭误把一只雌大雁当成了妈妈，三个家伙开始了一场冒险和欢笑之旅，故事听起来是标准的好莱坞合家欢动画，然而这却是一部国产动画，在之前的点映当中收获了不错的口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0上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也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这个今天从今天开始，张帆是不公出啊，公出啊，出差去聊啊。他一出差，我们就说好吃的啊，好不好？啊、 你也够狠的、 啊。我们这个准备抢戏了啊。前两天我们说了一次《舌尖》啊，哎呦，这《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一出来啊，哎呦，大家伙是这个看着《舌尖》是气在心尖啊， 好吗？ 啊、就是 为什么呀？ 指出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种种的硬伤、哦、错误，嗨啊， 这个也难免啊， 对， 这个、因为这个拍多了是它就容易出毛病啊。 最关键的是，大伙儿说了，这不是原班人马拍的、 哦、 啊，所以就是很不开心啊，这个、 感觉风格好像不一样， 不太一样啊。但是怎么说呢？您如果不喜欢《舌尖》，没关系啊。现在 可以 舌、啊、今天 舌头侧面啊、背面啊。 哎呀呀呀呀呀！ 不是，这都是味蕾分布比较多的地方 啊，这个我要跟大伙儿说的是，今天我们要说一系列啊，现在啊涌现出来好多的下饭的纪录片。 嚯、 哦！对，您不喜欢《舌尖三》没关系啊。这两天啊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特别火的纪录片啊。 哎， 要说起下饭来，还得是这段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特下饭，您听听、啊。 听听。 这就是 这不是你那段音乐听着还是舌尖的， 还是舌尖啊？对， 对， 要不就是这一段啊 啊！这 个、啊、经典的《舌尖上的中国》的音乐、哎、啊，要不是说嘛、哎，这个要俘获一个男人，就要俘获他的胃，对吧？ 这、 啊、要俘获他的胃，首先那个植入他的舌尖。 你确定这部片子比《舌尖》要受欢迎吗？ 不能这么说，这是因为呢， 哦、 在《舌尖中国》第三季之后。其实也是赶巧了啊，这个CCTV4 晚间黄金档现在正在热播的这个纪录片叫《原味中国》， 你看连名字都 有点近似， 都有中国是吧？ 对呀、啊，都是说全国各地的饮食的， 啊啊、但是它不一样啊 一样。 这个源是源泉的源，首先说 三点水的源。 对，首先说它现在确实很受欢迎啊。 嗯。 一播出之后呢，这个成为一个叫收视的黑马。 这是一个新拍的纪录片， 新拍的纪录片。 那个呢是第三部， 第三 是吧？ 啊， 这可能是不是也体验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别老抱着前面那个不放，它有可能给你带来一定好的影响，也能有可能有负面影响。 其实呢，怎么说啊，《舌尖上的中国》作为一个经典的 IP 啊，我们说它 有它的效应啊， 就是好像说它把这个美食类纪录片啊提高到了一个台阶上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舌尖上中国》之前、 嗯、 那时候还是2012年左右吧，对吧？ 对， 在那之前呢，我们一提到美食，尤其在电视上的展现、 就是就是一个明星围裙在那炒菜的那种感觉。 对， 对吧？ 就是美食类的纪录片是很少的、 嗯、 啊，当然我们看到国外有一些，但是真正走到我们这个大众视野当中还是比较少的。 国外他们拍这个片子他没有优势、 嗯、 你说拍什么呀，是吧、 嗯、 就是西餐呗，烤肉是吧、 嗯、 面包、 嗯、 啊，然后蔬菜啊，就齐了，来这个。 我也不知道您是没吃过好的呀还是没见过好的啊。我跟你说， 他没有咱们这么丰富。 这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小青先生、 嗯、 现在他一会儿再跟你详细说，就 是 他的新的作品当中就有国外的美食了。 啊、那不是那就舌尖上的全世界了。 不是。就不是跟舌尖的事儿，已经闹翻，不是，已经那个就是不合作了， 好吧？ 他已经跟这个、 就是、 现在到视频网站去合作了， 改、 啊、 是世界各地美食。 不是，今天大过节的，你怎么哪壶不开提？ 今天咱俩都不过节。 啊、先回来说原味中国啊、 嗯嗯， 原味中国的收视，刚才说到这儿了， 很好。 收视表现这个一播出之后，马上窜升至全网前四。 嗯、 你想这很难得呀！现在网上节目那么多啊，而且它是就是很。这个强势的一个提升啊，然后呢，在这个央视的所有节目收视率当中，也是马上变到第三位啊、 嗯，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黑马， 就是在网上和这个电视台的播出全都获得了成功。 哎、没错啊、 嗯， 那么在这个优酷，因为它这个是跟这个原味中国纪录片的一个独家合作伙伴 啊， 优酷视频它是从2月27号啊，前几天是上传的第一集， 嗯， 第一集一上传就这个受到大家的好评，一度成为就是为什么传的这么火，有效说是最下饭，还有说叫零差评、 嗯、 说零差评呢就是有点理想化啊但是呢网上的评分一直是在8.5分， 8.5、啊、哎呀这 是不低，相当之高哈、 嗯、 那么原味中国啊它确实很特别在哪哪儿呢？我觉得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宣传片， 好， 看能不能听出，哎，他跟《舌尖上中国》有何不同之处，又为什么受到大家的欢迎？ 渔猎取心，蒸而为食，刀耕火种，以为侯粮。人类文明就此萌芽，汇集成河，奔腾不息。昔日的人们早已远去，而一方水土的味道却留在了世间，承载了千丝万缕的情愫，记录了你我的前世今生。四季轮回，时空流转，万象更新，人们每一处生息之所都形成了它独有的世界观与饮食体系。从农田到餐桌，撇去浮华盛装，走进山村田野，也许更能体味生命背后的普世哲学。在这片东方的沃土之上，世代生活的炎黄子孙们从勤劳的双手中释放着勇气与智慧，他们以一颗恭敬之心遵循着天地张理，创造并守护着祖辈传承的中国原味。他们怀揣着对大地的热爱，对自然的敬仰，步履田间，穿越山谷，征服沙漠，耕耘海洋，年复一年辛勤的劳作，托起了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 在中国，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于食材的理解。每一种农品都是独特自然条件与社会文明碰撞的结晶，都蕴含了一方山水的风土人情，一方劳动者的千年记忆，一方百姓心灵的抚慰与寄托，都拥有着自己的传奇故事。一方水土的味道，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一定是极致的美食体验，而对于懂它的人却是难以割舍的人生情味。 哎，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啊，这个是来自啊正在火爆播出的啊， 哎，我听完了觉得是这个叫诗词大会， 嗯，啊，就是，原味中国，啊， 朗诵的这一个作品啊，很美， 嗯， 而且词儿也写得特别好。 你听到的这个 虽然 不是正片， 啊， 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宣传 片， 它一宣传片， 啊，概括的， 啊，对， 就是说明明是一部说吃的片子，但是通篇没有一个吃字。 来，我给你说说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度啊。 嗯， 这个纪录片首先是由咱们有官方背景， 哦， 由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来背书啊，跟这个一个传媒公司来联合出品的。 哎， 它是以农产品地理标志为题材的。 哎，这个创意挺不错的。 对，这也是叫怎么说呢，这是首部就是集中反映， 嗯， 叫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这么一个大型纪录片。 这个我觉得其实特别的必要啊，就让大家也都了解到各地的出产是什么。 哎， 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到一个国家去啊，就是它也有一个地方啊，就像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古迹一样，它就是把它全国各地出产的水啊， 嗯， 可能是各种的已经做成矿泉水啊，或者是那个纯净水， 嗯， 哎，出产的水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小角落来展示自己这个地方的水。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对， 哎，咱们国家的，这个， 本来水就很珍贵，对不对？这样就是其实也不是说要把它包装成一种文化的概念， 对， 就是它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我是看到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原味中国？它其实还是一个叫做知识的一个普及， 对， 它的这个视角非常的好。你比如说，我一会儿给大家听到的这个第一集当中的啊，第一集它的名称叫热土，它讲的是这个就是咱们内蒙古啊最西边的阿拉善地区， 嗯，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骆驼的奶，驼奶啊，讲的这个，一个是就这种东西我不知道这还能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各种， 不知道能吃， 不知道能吃，不知道还能做成各种奶制品啊。 哎，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我看了一个网友的留言说，因为他看的多啊，他说我从头看到尾，我真没想到 好多的 好多的地方，你看着不太起眼儿， 对， 但这些地方你没想到，哎，它出产的居然就是那么高级的食品食物。 就是说以后你打算到这个地方去旅游的话，你也知道应该买什么，应该吃什么。 估计可能很多地方不太有人会去旅游，就专门会去旅游啊，它不是为了打造这样一概念，因为它是咱们叫这个中国地理标志嘛，对吧？ 哎，这 标志性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基地啊， 做一个知识，你就说你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信息。 嗯， 因为有好多东西可能在我们的这印象当中你并不是很了解。我记着以前采访过一位嘉宾，他说我们到那个内蒙古大草原上，我们问人家那儿的人，哎，你这儿有没有烤全羊啊？我们来吃个烤全羊吧。 啊， 我们就认为，哎，烤全羊的肯定，那咱这边不都上草原玩什么吃这个吗？ 只要是草原就要烤全羊。 哎，结果人家那儿说， 啊， 我们这儿没有这种吃法啊。首先我们这儿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木头给你烧着去烤那个羊肉。 嗯， 再一个，我们那大草原上那么多草，到冬天都是干的，这玩意儿 也不安全， 这火要是一着了，一连了片，这也不行。 咱们自个儿成炒全羊。 哎，对，我们不烤，我们就拿一大铁锅一煮，然后喇叭喇叭那么吃。 哦， 所以这烤全羊呢，它就是那个旅游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它弄出来的一个就让你吸引你注意力的这么一个特色， 有点是一个炒作出来 的 文化概念啊。 对，所以它里头有好多误导。 对，所以说原味中国它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它那个当地啊，这个作为一个地理标志，它究竟出产什么样的食材， 没错， 大家又是怎么样的农人呢，啊，就是这个当地的人，这些农人和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听一个这样的片段吧。我觉得这一段啊真的是很吸引我。你要是不知道是这个节目，你还以为是动物世界呢啊。 我的天哪。 他讲这个驼奶他是从哪儿讲呢？ 嗯， 他从这个小骆驼一下生开始讲啊。这小骆驼一下生啊，他要站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骆驼这比人厉害啊，这出生他就会 厉害， 出生他就会站着。 对， 但是说这第一步也确实很难。 嗯， 有一个骆驼就半天站不起来。如果你站不起来，那你就一定会被淘汰 啊，就吃不着奶。 你吃不着奶啊，而且就是这个骆驼它是吃什么？它是吃草的。你吃草的，你必须得能移动，你才能吃草， 哎， 是吧？你才能活着啊。所以呢，我觉得它这个视角也很好。其实它用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当然这个也是。采取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他也拍到了， 嗯， 是从这样一个视角，让我们从这个小骆驼的命运来入手，然后逐渐的才到了这样一个主题，所以其实他展现的是当地的一个风貌啊，哎，这样的视角我觉得很新颖，也很有戏剧性。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啊，来自阿拉善地区的，来自第一集啊，叫《热土》。 地处中国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由于极度干旱，形成了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布林三大沙漠横贯全境，总面积达8万平方公里。自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世代先民没有放弃这片黄沙之地，虽生存环境恶劣，文明的火种却延续至今。而物竞天择也磨练出坚韧的生命。阿拉善双峰驼远在5000年前被人类驯养，是最原始的骆驼品种之一。长期的进化过程造就了具有适应荒漠环境的独特体能，成为人类挑战大自然最有力的盟友。每年4到5月是骆驼的繁殖期，母驼每年可产1载，怀孕期需要14个月。刚刚出生的小骆驼，人生的第一课便是要立即学会站起。作为大型食草动物，只有不断的移动才能寻找到足够的食物，而跟不上母亲步伐的幼崽将意味着无法生存。即使生理机制允许骆驼一出生就可以站立行走，然而第一步仍然是很艰难的。1个小时过去了，早该站起的小骆驼依然没有成功。母亲目视远方，似乎感知到周围的风速正在加强。春天的阿拉善沙暴会随时降临，其他的孩子们都进入了大骆驼围城的保护圈，而刚刚生育完的母骆驼消耗了巨大体能，它必须要带着小骆驼尽快离开没有植被的募圈。经历多次失败的小骆驼似乎不想再次尝试，而母亲严厉的教育开始让他认清现实的无情。残酷的自然环境容不下脆弱的生命，这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生灵需要认知的事实。当地的牧民怕小骆驼受伤，将母亲的前腿绑起，而此时风沙越来越大，小骆驼的生存本能让他渐渐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生命里第一口奶水，然而 哎呀，看到这儿马上就想起来一句台词：萌萌站起来，萌萌站起来， 你把志玲姐姐给弄去了。 确实啊，这个特别像，特别像那个讲动物的纪录片啊。 人家那是一匹马，好吗？ 一匹马，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一段，他开始用的这一段，我觉得用的非常之好啊。虽然说他还没有直接去讲到这个饮食，没有讲到美食，但是他其实是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 一个带入一个这个环境、啊、 哎， 你比如说上来要是这样一开头说啊，今天在这一集里我们要给您讲一讲骆驼奶的制品。那么骆驼要有奶呢，首先它得生小骆驼，生了小骆驼以后 骆驼妈妈才能有奶，这个那就乏味多了， 这个文案通不过， 没错、 啊。当然他这个能够选取到这样一个比较戏剧化的、真实的情节， 就是他难得他能拍到那些镜头， 他能碰到这个哈、啊。那么呢，这个后边的这个故事仍然在继续，就是这个、这个牧民这家里边啊，这小女孩呢就养着骆驼，为什么？就是那骆驼妈妈两年之后就死了、 哦、 啊，生病死了，然后就剩这个小骆驼逐渐长大，然后就由这个牧民家的小女孩， 嗯， 就当成这个骆驼妈妈 了。这玩意儿还跟拍呀、 啊？啊，是 多长时间、 啊？拿奶瓶 啊，灌着牛奶、 哦， 然后天天喂这个小骆驼， 是吧？ 哎，然后就讲这个人跟骆驼他们是怎么样一块生活、 哎、 这骆驼是有用的，出去帮他们找什么植物 啊，就各种啊，就是、 你还能骑着呀，是吧、 哎、然后 人和骆驼还有牛的关系， 对，然后其实再往后才知道、嗯、哦，他们还会有这个驼奶这种 吃法、啊、 这种吃法奶制品。所以说呢，我觉得原味中国呀，它特别好的就是这个原字、 哎、 啊，舌尖上的中国，当然它是从美食出发，对吧、嗯、然后升华成，或者说它找到了饮食文化，那我觉得原味中国其实是一种回归，它就回归到了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那个食品的那个源头啊， 对， 甚至是那个原料它所在的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地方，看到这种食物，这种食材，才能够通过这个纪录片把它联系在一起。 对，其实它就是这个当地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对对对， 所谓的饮食的文化，它渗透在它生活里边的点点滴滴。 嗯，刚才这个也有朋友发来信息哈，司仪说老广的味道、新疆的味道也很好看啊， 没错， 确实啊，今天也想问问各位朋友，除了舌尖啊，这个大火特火的这个 IP， 其实我们说这么些年，从舌尖火了之后，已经有大量的，可以说至少从这个拍摄技法上，从这个电视的呈现上，不逊于舌尖上的中国的很多很多的、嗯、我们说美食类的纪录片已经出现了、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另外一部片子来，也是这几天在电视上也在演哈、啊、 嗯， 就是水果传， 水果传， 哎，专门给这水果做一个传记，哈、 嗯，多好啊，是吧？ 而且他还、这个还不仅限于咱们国内的水果， 嗯 啊，世界各地他到处跑， 对啊， 哪儿都有。 嗯，你别着急，一会儿下半段我再缠你、啊。 哎，好， 我们说说这个， 您吃完主食怎么也来点水果？ 这个美食类纪录片啊，还告诉大家一个不大不小的好消息、啊， 还有什么 啊？就是这个舌尖的原班人马，尤其是陈小青先生啊，他现在呢是跟一个视频网站在合作 啊、哦， 将会有美食人文纪录片叫《风味》，还是个系列作品， 听着耳熟，十二道风味。 嗯，不是那个风味， 那是谢霆锋那个、 这个、 做饭的节目那是。 这个风味是一系列的，有《风味人间》《风味原产地》《风味实验室》啊、 哦， 叫系列作品。舌尖的原班人马打造的新的这个风味系列，而且这个系列 IP， 说了就是要在互联网上来生长啊、 嗯， 打造互联网叫长效的高价值人群注意力方面的一个强强联手的探索。 我天哪， 厉害不厉害啊？ 哎、 我们知道去年年底这个腾讯视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发布会，就是尤其是这个视频方面的动作。 嗯， 其中呢，这个风味啊，这个作品就是被视频团队来大力来推崇的哈。那么还说了说这个讲故事是不变的啊。团队的这个构成也是不变的啊。主要的出品人、监制，包括后期作曲、音效、科学顾问，这些都不变。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能跟我们见面。据说好像是已经在这个制作当中了啊。 对，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这是只能在网上看，是吧？ 嗯 嗯， 对啊，这是跟腾讯视频来合作的啊。 哎、 行了，我们这个听了这么多的啊，这个好好 好吃的啊，我这给你点暖心的吧啊。 好， 这首歌送给你，咱们一会儿下半段跟你聊水果。 好， 送你一根油条，一碗豆浆，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一会儿见。 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无玉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如烟。唱惊喜，终于下车仙台，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分钟寺桥由北向南。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这些路段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在快速路呢，也有一些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还有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平均的运行速度也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这个今天祝各位女同胞们节日快乐，我们变成小吃货。 其实男同胞也一样啊，在这个节日里呢，你自己也要快乐，所以才能让你身边的女同志快乐。 对啊，这个既然我今天没有腾下时间回家做饭啊， 就在这儿献献殷勤啊， 说一点美食的事情啊。如果大伙儿看过除了《舌尖》以外的那些非常好看的美食类的纪录片，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大伙儿推荐一下啊。今天节目最后，我也给大家推荐一系列的啊，好看到哭的，哎呀，就是 好看到哭 的美食纪录片，你这看着吃不着的闹心呢啊。哎，咱们上半段说到陈小青先生，他未来将会带给我们他的新的纪录片叫风味系列啊，风味 IP， 这个风味 IP 也很有意思，有叫风味实验室，我估计可能是各种食物的搭配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叫什么风味，风味原产地，好像是风味源头，好像跟这原味中国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哎，就是他也是从各个角度吧，去谈这个，从他的口味上啊， 对， 去哪儿来哪儿的区别呀？哎，他怎么就成了这个地方的风味特色啦？等等等等吧。 那么说到陈小青先生，他现在这个节目我们现在看不着啊，但是没关系，我在腾讯视频找到了他自己的一番阐述，特别好，因为他有一本书叫《至味在人间》嘛，那么听听他来讲他跟这本书的故事，也讲讲他对美食是怎样的一番感受。 像里面有一个读者，他说了一句特别棒的话，他说：“我的故乡只有一小块。”它在我的舌头上。这本书里面记录的是我十年以来一些美食的一些稍纵即逝的小小的心得，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也不是一个美食家，我只是一个美食爱好者，我写的东西里边是我的好奇心，它相对的就会比较容易满足。在我童年的时候，还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呢，我的父母也没有能力让我吃过很多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也从来不会觉得，因为我是从安徽的一个县城长大的，来喜欢美食就比家里有一定的地位的人在美食的品评上要缺失多少。小时候家家都做酱，做酱实际上是中国人对豆类食物的一种创造。一般的我们家里面做酱会把它再捞出来晒一次，然后会加一些辅料进去，比如说姜、蒜，有人家呢也会加一些萝卜。最极致的就是我们院子里的一个老师，他家是加西瓜，然后这个西瓜就和酱一起在发酵，捞起来的时候会有块状的那种西瓜的纤维的絮，那种鲜味儿我从来都没吃过。哎呀，那个是发甜的那种鲜味儿。后来我再回老家，也没找到这种酱。那个老师后来也调走了。直到前年拍《舌尖》，我们一个导演居然在山东的菏泽找到了一个老太太也做这种酱。后来我们知道鲁西和豫东地区还有很多人家里面做西瓜酱，看到他们拍这个酱的时候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这个是我童年的记忆的一种延续。我自己本身的生活的轨迹非常草根，我自己就爱吃个街边店，我没必要假装对那个特别繁复的宫廷菜肴啊什么的要有特别特别透彻的研究，那有人去研究就好了。我对那个从来就没有感兴趣过，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不觉得那种菜带来的快乐比路边店带来的快乐更多。我认为莫言他奶奶的那个高粱地里边获得的那种生命力可能要比秦可卿的天香楼要澎湃的多。这家饭店它特别小，评价也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人满为患，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它很便宜。我读书的时候别的吃不起，那个只有一毛多钱，而且吃的非常非常撑。当年拍作业都是冬天，下着雪，食堂还结着冰，我吃着冷面冻得嘚嘚的，浑身哆嗦着， 这些记忆是属于我个人的。我的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我特别爱吃这个，或者看了我的文章去吃这个，说国曲观基本上就这个朋友就消失了。所以我说它像胎记一样嘛，只有最亲近的人知道它的位置。 刚才是一段陈小青导演的自述、我特别理解他刚才讲的故事、这就是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现代版，对吧？ 就是很幸运啊、他成了一大导演 啊、 如果他要没成一大导演，咱们还真不知道这些事儿 啊， 对吧？ 是，对， 就是你也吃街边店、我也吃街边店、但是咱就没想到的给他拍成一个纪录片。 他讲的那故事就是他当他冻得很难受的时候、他吃那碗面， 还吃碗面 特别特别的香啊， 是吧？ 其实就是特别像，我觉得就特别像这个这一段音乐它的名字啊、我们都知道这是《舌尖上中国》第一季的当中的原声啊，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有个名啊，叫“才下舌尖，又上心尖”啊，我觉得特别符合他刚才讲那个故事啊。在特定的一个时候，你吃的那种风味，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每人都能回想得起来，什么东西最香？在寝室里面，方便面，七八个人抢一包方便面， 你知道你那叫什么吗？叫饿了吃糠甜如蜜 啊， 你饱了吃蜜也不甜。 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情境，大家抢着吃，确实很香啊。 对， 还有你比如说，你食堂里边是哪个师傅什么？他盛出来那个就香， 是啊， 你可能那天你落榜了，你失恋了，是吧？然后他给你那一碗汤啊，其实挺难喝的，但是呢，他抚慰了你的心田啊， 是吧？ 我就说这意思啊，所以其实饮食这个口味啊，它也是很主观的啊。刚才我们这个糊涂旁观者也说了，说拍美食的节目不少了，这没看过拍美酒的啊，这个纪录片，但我跟您说啊，这《水果传》当中。还就有、 有拿水果泡酒的， 这个《水果传》第一集就特别好看， 嗯， 它叫什么叫变身、 就是 变身， 它把那个水果，那就好多那个水果，它不是以最原始的状态， 没错， 来给你带来享受的。 我就从来没想过这个，我知道巧克力是可可做的，对吧？但是我没想到这个 可可它是个水果， 它是水果啊！我以为这可可就是豆嘛， 摘对它其实摘下来可以掰开了直接就吃的。 来，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段来自《水果传》的第一集变身啊，看看从可可到巧克力的过程。 在世界各地，有一种更为流行的美食，凭借无与伦比的味道和口感俘获了无数人的心，但和爱玉一样，很少有人了解它的前世今生。法国人 Vincent Samuel 在胡志明市经营着越南唯一一个 Bean to Bar 巧克力品牌。为了做出最好的巧克力，他们不但要掌握整个制作流程，还要回到丛林，认识巧克力最初的模样。一早 ，Vincent Samuel 为了猎取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再次踏上旅程。对于 Samuel 和 Vincent 来说，每一次猎取可可的旅程都是冒险。也总能带来惊喜。 50 times 500 grams is even more there. It's a champion. It's really interesting. 这种生长在树干上的奇特水果，便是巧克力的前身——可可果。它只生长在南北纬20度以内的狭长地带，在常年高温的热带，它四季都可以开花结果。大多数时间，花与果实都愉快共处。 Nice. 因为品种的不同，可可果的表皮拥有彩虹般绚烂的颜色。这是为了诱惑森林中的鸟儿和猴子、松鼠来吃它，从而使种子得以传播。这是水果们亿万年来进化出的生存策略。2011年 Vincent Samuel 在一次穿越丛林的旅行中，和这种奇妙的水果第一次相遇，这让他们决定辞去之前的工作， 将巧克力作为毕生的事业。 We'll shake it, right? Still a little bit young, but we can just can open it. Wow, it's nice. It tastes sweet and tart. Yep, a bit like a mangosteen. Yeah, like a little bit like a mangosteen. 考古学家们猜测，3000多年前美洲玛雅人最早开始种可可树，只是为了吃它的果肉，而果肉中包裹的种子，也就是可可豆的美妙滋味，完全是意外的惊喜。也许是可可豆与火的一次偶然相遇，让玛雅人发现它竟拥有如此诱人的香味。16世纪，西班牙人将可可引入欧洲，将烘干的可可豆磨粉与糖水混合，从此开启了可可的盛世。可可果肉和种子本身没有任何香气，只有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它才能够实现完美蜕变。打开可可果，将果肉与种子一起取出，放入木箱内进行发酵。果肉中的糖被微生物分解后，产生醇、酸、酯等多种芳香和风味因子，巧克力独特的味道由此而来。 The nice notes, the taste, could be coconut, it could be cinnamon, it could be spice, it could be fruit notes. Typically, that's what we find. 一周之后，可可豆发酵完成，需要马上进行晾晒。一开始可可豆会散发出强烈酸气，但随着日晒，气味会逐渐变温和，让可可的巧克力香气更为凸显。晒干的可可豆经过精心挑选后，便会被送入巧克力工厂，开始另一段奇幻旅程。 哎，开始另一段的奇幻旅程啊！什么旅程？您自己到网上看啊， 就是进了照亮肚子的旅程。 没呢，这进肚子还早呢。 我问你啊，你尝过纯的，就是什么都不加的巧克力？ 号称是那个原味，就是原味，它也是至少是没有什么糖分什么什么的。 其实不好吃。 它那个香味真的是有一种很原始的香味， 就像那个，就像说纯的咖啡一样，你真得有点那个耐心去品味它，慢慢你才能适应。 不是， 就像喝豆汁儿一样， 对，它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一种天然原始的味道。 咱们大多数感受的那个巧克力的味道，都是加了牛奶啊，加了奶油啊，加了糖啊，哎，这之后咱们体验的那个味道， 就是比较大众的一种口感。 对对对，它是不一样的。 刚才我们听的这段就来自水果传，刚才那段前面大家可能听到一句这个解说词哈，说是跟这个爱玉一样，这爱玉也是很有意思的， 是之前的那一段介绍的， 对，大家可以到网上还是看这个原来的这个视频，也是他也是开始就讲这个故事，但是他这故事一点都不生硬，他就是讲这爱玉怎么弄下来的， 怎么弄下来的， 特别高啊，几十米的大树啊， 在那个我记得是阿里山吧， 对，阿里山 深山里头， 而且就是那么一个那么一个族的族人啊， 他能爬到那树尖上 啊，还其实挺厉害，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直接就薅那藤，踩着那树就往上爬。 你看那东西接完了，跟一大青枣似的 啊， 从那个树上给打下来， 对， 打下来，然后还得怎么着，还得把那皮削了， 对，也挺复杂， 然后切开了，再翻开里边它有点像那无花果，我觉得，那种，那个里边是一丛一丛的，翻开以后还要晒干。晒干以后，从那个果皮上把它完全的剥下来，剥下来最后还要把它那个裹上布，在那个水里边那么反复的揉搓，把那果胶从里边揉搓出来。 对，那个果胶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种叫爱玉冻啊，就像那个皮冻似的， 纯天然的果冻， 皮冻，对对对对， 你饿了吗？ 饿了，确实啊，没事，一会儿就吃喝玩乐大搜索了啊，咱们再等一会儿，您就可以解馋过瘾了， 就有皮冻吃了。 再给大伙儿介绍几部吧，比较优秀的美食纪录片啊， 什么？ 我们除了《舌尖》，还有很多优秀的美食纪录片，有一个味道的系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比如说有《味道云南》，它有10个篇章介绍云南的美食啊，而且呢也是带有浓浓乡愁啊、怀旧的